各位，上次讲到六黑从杀完人两个时辰后，听军师和不周讲鸦片烟田大丰收，六黑从冇反应，跟住又听见话嚟咗一批走投无路嘅年轻女人，咦，呢人有啲唔同啦。不过唔同嘅地方呢，只有聪明嘅近身先至会发现啊，系佢嗰两只凶恶嘅查眼一碌，虽然照旧系冇出声啫，但系手下人已经睇得出呢位大恶人凶恶嘅眼光忽然间唔见咗，担住烟嘅嘴呢变成咗快速用力唔停咁注食住美丽牌香烟之后，又急急吞云吐雾。大恶人而家嘅手势成咗快动作啊，只照旧未见开金口讲嘢，因为动作快，佢又一闪而过，用手做出咗另一个比讲话更加快嘅姿势。手下人就立即明白系叫佢坐低讲啊。诚惶诚恐嘅河北州就先弯下腰，急急讲啊，多谢总司令赐座嘅。离司令越嚟越近嘅手下人虽然坐低，喺司令面前呢，永远系正襟危坐嘅人。呢阵时紧张咁等住六黑松发出宝贵嘅声音，细听之下，果然就变成几好相遇下啦。 陀喇军师啊，你头先讲两件事，鸦片烟就快熟，我哋嘅军粮费用就唔忧冇着落啦。啊，呢一层我早啊预料到，唔奇怪啊。啊， 军师和不周就话啦，咁啊当然啦，当然啦，司令指定嘅嘢一定鸿福齐天啫呗。 嗯，咔啦咔啦个谋谋事在人，成成事在天啊！不过我哋不妨谂多少少呢、這个吓、啊。有人话在家靠父母，外出靠朋友。 话刚讲完，几时都买卖先睇上个军师和北周。而家已经大概明白主子喺度谂紧乜啦，即刻话头一转，再扮出十分认真咁嘅样。 唉，司令讲得啱啊！我呢个朋友龟海荣，佢知道我哋最缺嘅系钱。而家龟海荣嘅朋友又明白，我哋龙虎山军队好快会有大批量嘅鸦片烟，所以有烟就等于有钱呗。佢哋做惯生意嘅人，好识得生嘅，知我哋龙虎山好多军佬就快有钱到手。如果人人身上都有钱，就会身痕。身痕系点样呢？好简单啊，因为钱身痕嘅人要使晒啲钱先会安乐咩？诶、欸， 嗯，可拉斯洛。又谂得几周到啊！啊，食饱又有钱嘅军佬，立即会想到军技。如果冇呢味嘢，又点得呢？系咪？我哋龙虎三国，如果食得饱，又有啲军技，咁只系军官嘅事。嗰啲太多嘅兵丫仔，佢哋唔中枪死，唔饿死就执到啦。仲记得我哋北方军代表马侯爷佢讲过，喺呢个世界上有少数人就要随时放火，嗰啲多数人呢系唔俾点灯系天意。当兵嘅幽白爷兵丫仔最多咪諗下女人，一世都咪使知两手碰到摸到女人呢。 哎呀，总司令你讲得好啱啊， 龟海荣老板嘅朋友佢哋都系做生意嘅商人，而家系偶然顺手去做下玩鸡笼嘅事业，做第73行咁特别嘅行当，佢哋唔淨只係為咗賺錢，只係為咗方便慰勞討好我哋個軍官咁啫。 好好讨厌前家荷兰女人啊。 嗰啲女人样子。 嘿，报告司令，呢一层下官仲未不得而知。不过我諗年轻冇丑妇，做商家佬嘅人好醒机，会做事。你睇，金钱系最难得嘅嘢，啲商家佬佢哋居然都有办法揾到手。为咗讨好我哋而设置嘅事情，聪明嘅人做事自不然知道自尊、自重、自爱，最后系为保护自己谋得最多自私自利。关于女人嘅，相信佢哋识得拣嘅咧，诶、哎，司令，诶、哎， 因为谈论特别内容。兴奋的和不周终于忍不住笑 啊！众所周知，妓院到后生又靓出众风骚放荡的女人，日夜都可以招来生意滔滔。如果一啲沙皮狗、臭猪头、老女人支流，又学人做出租皮肉换钱，咁就只会惹人烦躁呢。咁简单嘅道理，商家佬佢哋实知嘅，即管定啦，司令吓。 军师和不周一本正经已经讲完要引导总司令大讲女人嘅话题，坐虎皮椅高高在上嘅人终于大开尊口啦！ 啊，军师，荷兰讲嘅都系理由，不过。一种人是讲一种话，以前我听人哋讲是上等人食上等饭，中等人食中等饭，下等人食下等饭，变咗鬼就冇得食饭。未变鬼嘅人日日都想食饭，不过世界上永远唔会平等，始终都有人饱死，有人饿死啊。 有咁嘅理由，照我睇，我哋嘅士兵就系全世界想女人最疯狂嘅人。下次如果打仗嘅话，我实会落命令，边个排或者连最先冲入醒嘅，就奖赏放假解散3至5日。我是自由去搜索的人，他们一听醒水的啦，担心的东西即时就会好狼台，又搏晒老命的。他们第一宁可不要自己的命，那些不要命的人第一不是为了抢劫钱财，是为了先去奸淫女人。他们会一见到女人就奸淫，根本就不会看是什么年龄，只要是女人就掂了。有些 女人还老过他老母，有些直头还老过他阿嫲。可能军佬是口渴到就快死的人，无论是什么水就知道咕咕声饮饱，理得他是怎样的女人呢？计我话，所有沙皮狗、臭猪头一个都唔剩，冚棒窝壳。你睇我啊，多年嚟大兵嘅本事点啊？ 哦，总司令嘅大兵啊，哎呀，简直系高明中嘅高明咩？ 下官有同感。嗱，最信军佬他们不中枪死，执回条烂命，冲入民众的居家那阵，第一要先找女人强奸回个旧本，满足之后才会想起抢劫钱银米粮。司令你最明白他们幽白爷兵丫仔的心。计我话，世界上最没人性的狼是色狼，利用色狼打硬仗，确是妙绝之极啊！ 用咁嘅兵法去打仗，实在系高明中嘅高明。色狼兵法胜过古代嘅孙子兵法好多，就算改良过嘅孙子兵法，亦望尘莫及啫咩？哎呀，怪唔知司令嘅地位步步高，步步上呗。 啊！这个，关于运用女饿狼兵法打仗是日后的事啊。现在人人都不愿打仗，到处都有和平的味道呢。 讲了很多时刻女人经的三国大王总司令讲到这处，突然间两粒斗士眼滑一碌，不过未有杀人空光射出，只是淫意满面。 看下军师啊，呢几日我哋都要落山喐动下呢，见下嗰班大小奸商，先嚟大碗酒大碗肉，打行佢哋嘅赚钱勇气，大家发财。又要睇下佢哋有几多好处贡献俾我哋龙虎山大国咯。啊！ 和不周听讲下山，知道系要揾女人，高兴极啦。 总司令又决定落山啦。好啊，好啊，好啊！呢次落山呢，下官恭祝总司令酒色财气四大齐全，样样都大丰收呗。啊！ 有可能咁顺咩？啊，大四喜啊！啊，可能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噶。军师，食同识呢两味嘢，好讲运气噶，有运气先至得。如果鸿运当头咯，嗰两味嘢，女人、钱银，一日嚼唔完，洗唔完，剩翻大把，哎呀，咁就爽死咯！ 和北周就跟住阴阴笑啦， 总司令讲嘅说话真系珍珠都冇咁真嘅，运气系最紧要嘅，运气好，逢凶就会化吉，运气差真系打边炉同打屎忽，盐都会生虫嘅。 港女人越嚟越兴嘅六黑松口咬香烟，突然间熟声企起身，离开咗虎皮椅，两只脚来回走动。 咩话咩话？可那盐又点会生虫啊？哈哈，可那乱噏嘢想困我、啊。 总司令，总司令， 下官喺总司令面前从嚟唔敢乱噏嘢，系有根据噶。盐到生虫有书为证，古史书确实系明明白白讲过，远古约近三千年前，有位最有本事嘅人，佢名叫吕望，呢、这个人一世倒霉，长期因为屋企穷，嗰年佢60岁嘅老婆乸，嫌佢冇鬼用，卒之忍唔住就卷埋仅有嘅铺盖。吕望见到妻子要离家，惊到咩咁，就声泪俱下，猛咁哀求夫人唔好离佢而去。佢神秘咁讲咗，自己好快就会行大运，飞黄腾达，即刻就去朝廷度做大官。嗰、那个60岁嘅恶女人听完，好似往时咁一反白眼，呸！一督口水就匿落地下，再闹人，死得你啊老鬼！你实日穷到癫咗，发开口梦啊！你已经误咗老娘半世青春，仲嫌唔够咩？倒霉嘅老家伙，又学人做小贩，你睇下，未卖得出去嘅盐啊，早就生咗虫啦！吕望嘅老婆闹完，转下眼就走到无影无踪。总司令啊，呢位吕望就系历史上最有名卖盐生虫嘅人。咁吕望老婆走咗之后，讲落又奇噃，果然都未够一年呗。 各位周文王就意外遇到吕望，国王好高兴，一见如故，同吕望倾咗三日三夜。一国之君周文王终于发现吕望的确是一位才华盖世、无人可及的将相、世外高人。吕望好快摇身一变，成了周文王最信得过的人，封最大的官，出将入相。冇几耐就讲周文王个仔周武王带精兵横扫各地诸侯，吕望兵马成天下无敌，周天子全靠吕望一人成立周朝呗。讲古讲到呢处，龙虎山国军师和不周最后不失时机，继续攻为六黑松，阴阴笑咁话：哎呀，总司令，你啱先话乜嘢都靠运气，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一啲都唔假。下官亦因为运气好，先可以追随总司令左右嘅。 可能吕望呢个人，以前马侯爷佢都讲过，不过冇你讲得咁多，两脚唔停来回走动，口唔停烟嘅六黑松发出多次重鼻音之后，因为心境好啊。照我睇，可能有天大本事嘅吕望同古时嘅吕蒙正以及吕洞宾就系同一个人物、啊。 门牙尖，嘴长，成身瘦削，两只耳仔特别灵，目光闪烁不定嘅和不周一听，心中就暗暗好笑啦，只系狗屁不通，不懂装懂喺度乱讲。照咁嘅理由，岂唔系天下间所有姓吕嘅都同一个人？嘴度凡系有胡须嘅，冚唪唥都系自己老豆咧。啱啱想讲出口嘅，系唔同嘅。不过即时就改口话啦。啊，哎呀，总司令你讲得真系妙极啦，决唔会错。是因好多古人都有两到三个名嘅。 察国大王陆克松听咗啊，更加兴，笑到见牙唔见眼。嗱、啊，两条咸虫谈论古今同点样揾女人嘅事就暂且唔提佢住啦。话分两头，再讲清水湾大震道嘅嗰个知名、十分阔绰、特别好客嘅商家佬贾老板蓝天明副军长，佢奉第五军团司令暗中派出，指定要用最悭力、死人最少嘅办法消灭六黑松嘅龙虎山贼国。而家已经日夜倾尽全力，苦心经营，时间用咗不在话下啦。假戏真做，天衣无缝，已经呃到造反贼、恶贼六黑松等人上下信任。呢一带成咗无政府之地，经常聚集住诸色人等，生意交友，有食有玩，等待恶贼六黑松上当啦。灭贼先擒王。这一日，越港女人越识变的人已经按捺不住，身材高大的六黑松带着会办事的九头军师和三十几个全副武装的侍卫，一个时辰可到达清水湾。六黑松坐着八人台的大木轿，身着黑色丝质谋绸，内着白衫，双脚着全礼绒黑色鞋，内衬白袜，头戴毡帽，口咬半黄白色象牙烟嘴，吞云又吐雾。佢挨住远耳，面上嘅表情啊，成咗个半开眼兼闭目养神。喺四平八稳大木轿上浏览住龙虎山下，山野景色尽收眼底，做远近观看。坐轿嘅专座成踌躇满志嘅大贵人。天之骄子，一时嘴咬香脆芝麻糖，一时又攞千里望远镜向三方眺望。双手黐满人血嘅龙虎山国王，佢到达清水镇嗰阵，会受到大商家嘅点样礼遇，可以享受到几多钱银、酒色财气，系咪四大齐全呢？正是眼前和平是梦想。惨烈战争又打响，东方军软弱后退，商家贼国大较量，欲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